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西风槽与副高外围偏南气流的影响，今天和明天两天本市都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会有暴雨出现，提醒大家如果外出的话记得要带好雨具，注意防范。同时山区以及浅山区呢，要特别注意防范因为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午后的天气比较闷热，同时还要注意防暑和降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是中雨天气，局地会有暴雨伴有雷电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还在持续当中。当前至今天夜间，本市仍然是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会伴有六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城市路网指数呢是 3.4， 目前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环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广营桥由西向东方向，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北二环安定门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呢主要包括了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四惠桥的由西向东方向，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的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健康加油站每周六为您送上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怀孕了更招蚊子？对，这不是你的幻觉。那孕妇为什么更招蚊子呢？电蚊拍、灭蚊灯如何正确使用？电蚊香、驱蚊液会对胎宝宝有伤害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跟您聊聊孕期二三事之孕期如何与蚊子斗智斗勇。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 好，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节目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你好，邹主任。 哎，主持人好，哎，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妇产院产科的医生邹丽颖。 嗯，欢迎邹主任的再次做客哈。每一次呢都能跟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说很多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整个孕期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那个话题特别的小，但是呢我们觉得实用性都特别的强。今天这个话题也是我们孕期二三事系列之孕期如何与蚊子斗智斗勇。要说一到夏天哈，很多人都要跟这个蚊子进行一些搏斗，比如说我个人就比较招蚊子，所以呢近段时间每当我们做如何灭蚊啊还有这个驱蚊这样的一些节目的时候，我都特别的认真仔细。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特殊的一个人群，那就是怀孕期间的孕妇哈。哎，到了这个怀孕这段特殊的时间，我们说从我们的身体上呀各种变化呀心情上啊都会发生很多变化，哪种情况可能让蚊子也对我们特别的感兴趣呢？ 就怀孕本身来说，那么怀孕以后孕妇的体温，由于妈妈体温就会比平时会高一些， 嗯， 而且呢由于宝宝在妈妈肚子里他的代谢会旺盛，那这个时候妈妈就会感觉我很容易热，很容易出汗，而这个体温增高和出汗本身就是容易被蚊子袭击的一个高危因素。然后另外就是孕期以后一些特殊的激素的释放，那对蚊子也会有一定的诱惑，所以孕妇还真的就是一个容易被蚊子袭击的人群。 所以说想要吸引蚊子的注意力，我们说招蚊子的人哈，本身有一些特质的。 是的， 比如说体温会偏高一点。 是的， 然后呢就是身体的这个代谢会快一点。 对， 就是在孕妇本身就是感觉容易热，嗯，容易出汗。 对， 但是对于蚊子来说一顿美餐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它， 很大的诱惑。 对，还有您说到的像激素水平的变化，这些呢可能比如说在它的皮肤上有体现呀，甚至外貌上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体现，我们肉眼可能是看不到，哎，这个激素在哪分泌呢，但是蚊子能够感觉得到，是不是？ 对，它主要就是通过我体表散发，就是我体表散发的，它是周围会有一层，比如我的温热的感觉，或者它的气味的一个环境。 哦， 那这个是对蚊子一个很好的一个诱惑。 蚊子能闻出来， 对，它是能闻出来的，它是有一定的驱蚊性，就是它会诱导蚊子，尤其是在那种热气出了很多汗，运动完以后身体还很热的这个时候，大汗淋漓的时候，那这个东西释放的会更多，那更容易被蚊子咬。 哦，就是蚊子更容易感知得到，嗯， 对， 就是说我们像分泌一些物质的话，这个时候那个物质的浓度更高。 是的， 所以它对于蚊子来说，嗯，真的是诱惑呀， 嗯， 好，那今儿我们就得说一说哈。虽然孕妇的身上有很多特质是特别容易招蚊子的，但是呢蚊子有的时候它也有很多的这种危害性，小了说它让你一身包啊，又红又肿又痒啊，还有睡不好觉，包括有一些蚊子还会传播一些疾病哈。所以呢对于必须要安全为重的孕妇，如何在孕期有效的避开这些蚊子和蚊子斗智斗勇，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方法的。大家关于孕期防蚊方面的问题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超级细致，您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身边的这样的一些孕妈妈们，嗯，他们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些困扰的，把您今天从节目当中学到的一些内容及时的来和他们分享。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6515-0833，可以和我们的嘉宾呢进行实时的互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的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就能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各位网友关于孕期防蚊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记者从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获悉，本市调整门诊特殊疾病用药报销范围，将部分药品增加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用药报销范围。此次调整呢是在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现有用药报销药品的基础上，增加纳入了像渗透析、 恶性肿瘤门诊治疗、肾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涉及九种门诊特殊疾病的125类药品。此次调整呢，将从9月1号开始实施，将减轻患者的用药负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天怎么来喝水哈。夏天常常会感觉口渴，需要及时补充水分，然而错误的饮水习惯会让很多人面临健康隐患。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误区。误区一，出汗之后猛喝水，这样做呢，很有可能会诱发血压升高、心衰、心绞痛，甚至心梗、脑梗等疾病出现。大量出汗之后饮水一定要少量多次，并且尽量小口喝，大口猛灌是大忌，一般每个小时的补水总量不要超过800毫升。夏天喝水误区二，饮料能代替水。含糖量多的饮料以及含有丰富维生素和无机盐的橙汁等果汁，不仅不容易被人体细胞吸收，而且这些成分在体内氧化分解的时候还会消耗一些水分，导致饮后呢会更加口渴。想要解决口中无味又能及时补充水分，在夏天可以多喝汤、多喝茶，像绿豆汤、酸梅汤、菊花茶、金银花茶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最后这误区三呀，可能很多人都容易犯，那就是冰水、冰饮料来解暑。冰水清凉透心，常被很多人拿来当作夏季解暑降温良品。在炎热夏季，如果胃肠受到了大量冷食的刺激，会加快蠕动，缩短食物在小肠里的停留时间，从而呢影响人体对食物营养的吸收。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 好，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呢，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邹主任来到节目，和您关注孕期二三事之孕期如何活蚊子，斗智斗勇。节目的一开始呢，邹主任说了，怀孕的女性呢，体温会比平时要高那么一点点啊，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身体的代谢速度会加快啊，同时呢，内分泌啊，我们体内的一些激素水平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样的一些可能您自个儿都感觉不到的变化，蚊子都能够察觉得到哈。那么这一些呢，就是吸引蚊子、招蚊子的一些因素。还有的人说，招不招蚊子跟血型有关系，这个咱们有研究吗？ 这个以往还真的有这种说法，而且有的人会说啊 ，O 型血的人更容易招蚊子，或者 A 型血的更容易招蚊子。 我是 B 型血，我也招蚊子。 但是您刚刚也说容易招蚊子，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科学去做的这些验证结果是认为，实际上这个招不招蚊子跟血型是没有关系的， 完全无关。 对，完全无关。那任何血型的人都有可能有招蚊子的，有不招蚊子的，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招蚊子的因素。 哦， 啊，那比如说招蚊子的因素，有些人血脂高，血脂高的人是容易招蚊子的。 哦。 然后另外呢，就是容易出汗的人， 嗯， 那么平时的静息状态下汗腺特发达，容易出汗，这些人容易招蚊子。 嗯，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就是卫生条件，那么卫生条件，比如说我平时很干净，我就很不太容易被蚊子咬。同一个环境中，那我今天可能没顾上洗澡，一直在奔波，在忙着，比如我在外面送外卖什么的，嗯，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平时大汗淋漓的时候更容易被蚊子咬。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跟孕妇的某些状态是一样的，就是血液循环快的人，就是心率快啊，各方面这部分人可能会比心率慢的那部分人相对更容易被蚊子咬。 其实是有一些因素的。 嗯，我就感觉好像就比如说体温高的、代谢快的、身体上有一些味道呀，就是自己知道和不知道的，然后发散出来，我们说浓度比较高的。 对。 啊，包括可能你呼气。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啊什么的， 对， 好像 这个是有关系的，对，是， 但总之跟血型没关系， 是的， 想拿这个蚊子来判断 ABCO、没有 C、 这是没有道理了， 这是没有道理的了， 对的。 说到这个怀孕之后呢，可能很多状况都是需要我们的这些准妈们们来适应的哈。一开始听到啊怀孕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已经是准备了很久了，特别的开心，然后紧接着就会发现这妈妈不好当呀， 是， 还没见着这玩儿呢，你就开始为她各种的操心了， 对， 每天想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心里就会有一些变化。 嗯， 想的不是说自己怎么样，而是哟，这个东西该不该吃啊？对我肚里这孩子好不好？ 对，对宝宝有没有影响？ 怎么样？能不能穿呀？啊，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家娃儿啊？ 嗯， 那今天我们既然说到这个和蚊子有关的话题，平时我们说蚊虫叮咬、包痒、挠挠。 嗯， 但是如果说是孕妇。他被这个蚊子叮咬，反复叮咬也好，不管这包多还是包少哈，有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续的隐患吗？ 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嘛，就刚才说的包痒我挠挠、 啊、 但是这偏方在孕妇管事儿，但是不是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比如说这种痒难受就会影响他的正常的休息， 嗯 啊，这是比较轻的，就比如说只是一个痒，但关键就是它会带来某些传播性，这就是蚊虫传播的疾病，传染疾病， 嗯， 这个是对主要对孕妇有很大损害的。那么对于孕妇来说呢，孕期儿童老年人，这都是相对抵抗力比较差的一个人群，那么这些疾病的抵抗能力相对就会差一些。那么比如说在正常，我是一个正常人没有怀孕之前的时候，对我不治病的一些因素，或者我的抵抗力能抵抗掉的一些因素，等着怀孕以后可能它更容易感染这些问题。而这个蚊子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染源，它就会把很多疾病，比如我们常说的痢疾、疟疾，然后还有就是比如乙脑，那么这些呢它都属于那个我们蚊子来传播的疾病、 哦、 啊，那这个对孕妇的伤害一旦感染了，那就不光是对大人，对宝宝也会有影响，那是带来的是双重伤害、嗯、 对，包括我记得以前每当夏天我们说这个出游高峰的时候，尤其去一些这个热带地方的国家的时候、嗯、都会发布一些这个比如说有没有这个蚊虫的这样的流行病的这个提示， 嗯 啊，如果近期有的话，那个上面就会有一些提示了，然后建议什么老人小孩，哎，看着孕妇俩字儿了，什么孕妇，那您近期可能就要调整您的行程、嗯、就不建议你去，甚至有一些地方我们出去旅游的话呢还需要接种一些疫苗， 对，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孕妇来说又不太合适， 对、嗯、孕妇是有些疫苗可以种，但有些疫苗确实是不太适合的、 嗯、所以我发现了当了孕妈妈还有一个苦恼的事，尤其是二娃儿的这些妈妈们准妈妈们， 对， 得收心了， 是，又想带老大去玩、嗯、又要顾及到肚子里的宝宝， 这个二孩政策一放开，我妈妈说妈妈更不好当了哈、 嗯。 就是那天我们在家里边聊天还说呢，说像我的母亲他们那代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人丁兴旺、 嗯、 这一家里边起码四五个孩子嘛， 对， 我们还在探讨是都是怎么带大的，那个时候说那个时候当爹妈得多累啊，后来想了想不太对，都是大的带小的，小的带更小的， 对，这处于放养状态， 嗯嗯，但是现在这个生活好了，不管是一个娃的时候还是说现在放开二孩政策了，这个孩子都是家里边的宝哈，所以呢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孕妈妈们还是要了为了自己，同时也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有很多方面要格外的留神。那么夏天的时候有一些蚊虫，前段时间我们还做跟这个蚊子有关的节目嘛，那里面就说到我们说的那个俗称花脚蚊子， 嗯 啊，白纹伊蚊， 嗯， 它携带了，那天我记得没错的话，200多种，就是世界上搜集到的，它能携带200多种各种病毒。 对， 我就想想，这怎么着也是不是得有很多会对我们这个孕妇造成很大伤害的？ 是这样。 虽然说在我国哈，或者说在北京，非常多的是没有的，但是还是得留神。而且那个蚊子它还有一个小名叫亚洲虎蚊。特别凶猛，快咬快跑， 嗯 啊，不像我们老家东北的那种汪一直叫的那种大蚊子， 对，嗯， 那种大蚊子咬一个包吧，处理一下它也不是特别咬， 对， 而且它先叫，这种蚊子没声，咬你一串包，然后你都发现不了它。 嗯， 所以对于这种蚊子，我们今天必须请邹主任给我们出一些办法，跟他们真的也是斗智斗勇哈。我们先来看看，很多人说孕妈妈适合物理的方法， 嗯， 认为这种比较安全嘛。我们来看看这几种驱蚊标配三宝：蚊帐、灭蚊灯、电蚊拍。哎，这些都属于物理灭蚊方法， 是的， 都适合孕妇吗？嗯， 几乎现在这三种物理灭蚊的方法其实对孕妇还是蛮适合的。 嗯， 首先就是它就是电蚊拍吧，它虽然是用电，但是它这个电的这个电量对孕妇是没有影响的，就不会对它造成什么危害。 嗯， 然后咱们这个驱蚊灯的这种用电量对孕妈妈和宝宝都不会有影响，所以物理方法呢对孕妈妈来说是相对安全的方法。 嗯， 像蚊帐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是只是把它孕妈妈和蚊子隔离开。 嗯， 那么这几种方法其实对孕妈妈来说都是蛮适合的方法， 所以 都是可以使用。 孕妇在夏天防蚊首选物理方法， 哎，是 记住这三宝的名字：蚊帐、灭蚊灯、电蚊拍。灭蚊灯我不太知道是哪一种。 灭蚊灯呢，其实最早的时候，要现在历史追溯起来都得有100多年的历史呢。在190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想办法，那么通过我用灯里头点产生的负压把蚊子吸过去，而且蚊子的趋光性， 嗯， 那么它到了灯里面以后，那么遇见了，比如以往就是遇见火，那现在咱们可以让它遇见电，然后它就被杀灭了。 哎，是那个有一些就是公共场合会有的那种啪啪打的响的， 对， 那个是灭蚊灯是吗？ 是。 家里边也有用这个的吗？ 也可以，但是它是有一个单位面积，嗯，就是说我这一个灭蚊灯它上面会有一个我管多大的单位面积。 哦， 啊，它就是说比如你点一个灯在更大的面积里可能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嗯， 啊，你要是说单位面积里头摆了足够的灯是能有一定的灭蚊效果的。 嗯，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让它充分的使用。什么叫充分的使用呢？比如这个房间我进来之前提前2个小时就要先用灭蚊灯开始开上， 先灭杀。 对，最好开始就是屋里是暗的，你的灯是亮的， 哦， 这种灭蚊效果最好。那么之后等着人进来以后，灯也不用关， 嗯， 最好就一直开着，这样效果会相对好一些。 好的，嗯，这个是灭蚊灯的使用，包括那个电蚊拍。 嗯， 电蚊拍我们说苍蝇蚊子都能打哈，有的时候大家， 嗯， 尤其小朋友啊，挥舞着玩， 嗯， 偶尔碰到一只什么小飞虫飞过，啪。哎，就感觉自己 就起作用 了，什么很开心， 很有成就感。 嗯，好，说到了物理的这个方法之后呢，我们再看看一些特别便携的驱蚊方法。这一类呢，现在也特别流行。 嗯， 很多小宝宝，我们会发现妈妈给他身上贴的什么呀？防蚊贴，还手上戴着什么呢？驱蚊手环。这类产品呢，它的特点轻便，容易携带，很多人是特别青睐的。包括去周围某国哈， 嗯嗯， 回来之后很多人也带的那个什么驱蚊手环、防蚊贴，对对对，这个适合准妈妈们吗？ 这个呢，其实它这个只是说让驱蚊药物散发出来不同的方式，所以是不是适合孕妈妈，主要看我用的是什么，这个驱蚊贴里的主要成分， 哦， 或者驱蚊手环里的主要成分。 嗯， 一般给宝宝能用的，妈妈都是可以用的。 嗯， 就是说，因为它主要看用的是哪一类的驱蚊药品， 它肯定是某一种驱蚊药 啊，对。它只是用挥发的形式来，就是用不同的形式来达到驱蚊的效果。 嗯， 所以它是不是适合用，主要是看它用的是什么药。那么对于多数咱们其实孕妈妈选的时候，就选宝宝能适用的， 这就 孕妈妈就安全， 就安全了哈， 就是可以的。 这是从安全性的方面来考虑。但是呢，也有的一些人反映说，那个驱蚊贴还有手环， 嗯， 上面那个药的可能是浓度吧， 嗯， 比较低， 嗯 啊，所以虽然有的时候贴了 效果有限， 效果比较有限， 是， 哎， 嗯， 对对对，这个呢。 嗯， 是虽然方便，但是效果一般般。 嗯， 啊，我们再来看看，哎呀，这个是有特殊气味的植物，我也曾经试图养这个。我们查到的有薄荷、天竺葵、 嗯、 万寿菊，包括哎，我喜欢的那个花叫什么来着？ 茉莉 花， 茉莉 啊，对对对对对， 嗯， 说它们的这种特殊的味道。我们很喜欢，蚊子一闻到的特别讨厌，避之不及，绕着就走了。 是的， 这是真的吗？ 对，它有一些植物确实是有驱蚊的作用。 嗯， 那么比如您刚才说的这几种都有驱蚊的作用，其实就说对于普通家庭，适当的养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比如我有一个小院子，或者是我有一个比较大的场所，愿意出来活动活动， 嗯， 养一点这样植物，还有一定的驱蚊效果。 哦，大家听好，他们的名字薄荷呀、天竺葵啊、万寿菊啊、茉莉花啊。哎呀，这个茉莉花特别好，尤其到了就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傍晚或者是晚上，它突然含苞待放的它就开了，然后那个味道特别浓郁哈，然后呢伴着这个茉莉花的香味入睡挺好的。另外一方面它还能让蚊子绕道而行，我觉得这个对于那种比较讲究生活情趣的孕妈妈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天天养养花，然后呢陶冶着自己的心情，同时它还能驱蚊子。哎，再来看看这个方法，器皿驱蚊法，用的这招啊，我曾经试图做试验，后来想想放弃了。它怎么做的呢？弄点糖水，然后这个糖水里边呢还得混点啤酒啊，把一个啤酒的空瓶呢就是给它倒着怎么着装在里边，然后放在你们家一个边边角角，就是可能蚊子爱去的那个地方，据说能将蚊子一网打尽。这个就有点像捕鼠器的感觉。 这个有效，但是说一网打尽确实现在没有一种驱蚊方法能做到一网打尽，做得这么彻底，可能就是有效果的好与坏的区别，可能尽量能去做到一网打尽，但是完全做到一网打尽很困难。就您之前说的偏方有效，它是有捕捉蚊子的这种功能， 就是它吸引蚊子过去。 对，但是要做到一网打尽很困难，所以如果比如说想尝试一下可以去尝试，但是如果全依赖这种方法来驱蚊，那是肯定就要打折扣了，效果 就会打一定的折扣哈。 是的， 所以我发现了，如果说真的是特别怕这个家里面有蚊子影响到自己的话，那得全方位武装。我们刚才说 全面出击， 它可能就是有效率达到50%，我们就要多凑几种，然后呢给它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像这种真的装糖水，然后用啤酒空瓶给它放到里边，相当于是诱捕了那个蚊子，然后让它进去之后出不来。会把蚊子淹死吗？我经常这么想。 蚊子本身它繁殖就在水面上， 好吧，它不怕水。对，所以淹不死它的，那只能可能给它诱过去，然后把它困在里面哈。但是呢这一招也不能将蚊子一网打尽，所以说灭蚊我们真的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方法，当然前提哈预防还是更加重要的。要是被蚊子咬了之后，我们应该具体怎么来处置呢？在与蚊子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有其他的一些好的方法。那么这些呢，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聊。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今天和您关注的是孕期二三事之孕期如何和蚊子斗智斗勇。大家关于孕期防蚊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他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651-5082 651-503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手机下载腾讯视频今日头条的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隐形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周六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今天呢，为您邀请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和您说说孕期二三事之孕期如何和这个讨厌的蚊子斗智斗勇。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的方法哈，包括大家要认识到，首先呢，招蚊子这件事情它和血型是没有关系的哈，不管是哪一种血型，有的人都会招蚊子的。那么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的体温呀，体温偏高一点的人，还有呢，就是说代谢特别快，你会觉得自己的温度高，然后心跳也比较快，稍微动一动特别爱出汗的这一类人啊，包括有一时候我们说这个今天没有洗澡，你会觉得今天这个味道比平时要重一点哈，可能都会成为蚊子袭击的目标。那么怀孕之后的女性呢，她的这个激素水平，包括她的体温升高，这些情况就会导致她容易被蚊子袭击。我们说了一些适合孕期采用的这个防蚊方法，物理方法三件宝，蚊帐、灭蚊灯、电蚊拍。当然了，我们说像这个灭蚊灯之类的呢，建议是提前我们先开着它在屋里边而且尽量就是白天的话就得拉窗帘了哈，让其他地方呢相对来说比较暗一点，然后这样一来这个灭蚊灯才能够达到更好的灭杀蚊子的效果。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孕妈妈也是可以用宝宝常常使用的防蚊贴、驱蚊手环这一类便携式的驱蚊方法，但是我们在这要说一下，就是它的那个效果哈，有点效果，但是效果相对来说差那么一点点啊。当然了，喜欢这个养一些绿植的孕妈妈们，这个时候你可以养一些有特殊气味的植物，比如说像薄荷、天竺葵、万寿菊还有茉莉花，它们发散出来的这个味道呢很喜欢，但是蚊子却不喜欢，这样呢就可以达到让蚊子避而远之的效果了。还有就是那个所谓一网打尽，但是其实效果也是有限的一种器皿灭蚊法，糖水或者是啤酒的空瓶给它装上，放在一个阴暗处，据说呢可以将蚊子诱捕进去，然后给它困在里面。好，那么这样的一些方法我们说单独使用或者是联合使用哈，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与蚊子斗智斗勇，远离蚊子侵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大家关于孕期防蚊方面的问题呢，也是可以继续来和邹丽颖主任一起互动和交流的。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也可以拨打两部热线65150822和65150833。手机如果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的朋友呢，您搜索健康加油站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的。我们的邹主任已经做好准备了，您随时把问题发送过来吧。我们来看微信网友好运旺旺发来的问题，他想问一问邹主任，想问这个驱蚊液还有电蚊香片哪一种对人体的伤害小呢？如果是驱蚊液的话，是整夜开着它用吗？ 哦，这个方法其实是咱们最常用的，就是说到化学驱蚊方法，咱们现在的这个驱蚊液和驱蚊液，咱们是那个驱蚊片，这是最常用的。那这两种方法呢，其实只是说给药方式不同，就像咱们说的，它其实这个药呢，主要还是驱蚊酯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其实安全性目前来说呢，就是认为现在杀灭蚊子的这种药物对人体有轻微的毒性。但是这种毒性呢，目前应用这么多年，没有数据报道说对孕妇有直接作用，就是对宝宝有直接作用，所以对孕妇使用其实是安全的。虽然它有轻微的毒性作用，但是因为咱们用的量相对又比较小，所以这个呢，第一，咱们是可以整晚使用的，因为咱们一般蚊香片大概7到8小时，这样时间，驱蚊液也是这样子，所以晚上蚊子比较活跃的时间，我们是可以整夜使用，来保证我们一个良好的睡眠，然后不被蚊子滋扰。然后另外呢，就是安全性上，目前来说，我们目前的这种研究数据它是安全的，所以我们 不是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这些电蚊香的这个蚊香片和这种驱蚊液都是可以使用的。 对，就是大家经常会拿，就是同样是驱蚊的， 嗯， 比如说我们有那种盘香， 嗯， 啊，有那种电动的什么电热蚊香片， 蚊香片 小片片的哈， 驱蚊液， 有那种大盘的，还有那个就是蚊香，就是叫驱蚊液，对 对 对， 驱蚊液， 反正都是要加热。 但是实际上，咱们因为刚才这位网友问的，就正好是驱蚊液和电蚊香片这两种方式呢，相对比咱们这盘的那种 盘香 要好，因为这个盘香它是燃烧以后是挥发的，直接是那种 烟 雾。那这种烟雾其实是细微的颗粒，对于孕妇的这个呼吸道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那这个孕妇的呼吸道在孕期是相对比较敏感的，那这个刺激作用有时候会引起孕妇的一些不适，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不推荐选择的。 盘香咱就把它给省了。 对， 其实不管是不是孕妇，很多人比如说这个呼吸系统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哈，更闻不了那个味道。 对， 嗯，那就选择驱蚊液， 把它去拿掉。 对， 然后选择后两种。 后两种，像后两种的这种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是应该好好先看看它那个使用说明书的。 对 对，有一些它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是如果你知道这屋子里边有蚊子，我们找啊找又找不到啊，想把它灭掉又灭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这个天还早，有人建议你就是可以出去溜溜弯儿，然后呢门窗全都紧闭的情况之下，你把它先开着，开它一两个小时之后，等到回来这个时候呢再开窗通风，当然是开纱窗啊，不是四敞大开的那种。这个时候基本上那个蚊子该被灭的就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又把这个空气换了一下，这个时候我们人在这个屋子里面就感觉更安全了。 对， 可能说的连剩的那点所谓的毒副作用， 对， 也可以。 您这个方法其实，对，您这方法其实就更安全一些。 对，如果说家里面有孕妇，这个心里边实在是觉得不够安全的，点那个蚊香液或蚊香片的话，咱就试试这种方法。对，提前把它给就是备上，相当于是创造一个无蚊空间，然后孕妈妈里边请。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方法能够防止蚊子不招蚊子呢？有的人说穿浅色衣物能防蚊，但是又有朋友说了，为什么感觉他穿黄色衣服还特别的招蚊子？蚊子对色彩有研究吗？ 哦，蚊子倒不是对色彩有研究，但是它是有一定的叫做那个对黑暗的那种环境更喜欢的这种一个特性。就是对色彩鲜艳或者是比较暗的一个颜色，蚊子很喜欢，这是它的， 或者是鲜艳， 对，这是它的作案环境。所以呢，就比如说咱们要白色的呢，还真的有一定的防蚊作用，因为它在那儿它会待着不舒服， 它 就不太喜欢去。但如果颜色很鲜艳或者是黑色，就是比较暗的颜色，那就觉着因为他这个环境是他的生活的很喜欢的一个生活环境，他觉着这个环境作案可能更舒服，那就更容易穿这样的衣服，更容易被蚊子袭击。那么黄色呢，其实我们看起来很亮啊，觉着它可能也是浅色，但实际它是属于一个暖色系。就像我们开着灯，我们的灯比一如以前的白炽灯是那种昏黄的灯光，那种灯光蚊子很喜欢。所以我们这个黄色并不是一个安全的颜色，但是也不是说黄色就比红色或者就比绿色要危险啊，只是说这种鲜艳的颜色，尤其是暖色的这种颜色，就它跟红色比，它并没有比红色危险很多，但是它相对于白色比较，它就是一个暖色系，就是对蚊子有一定的吸引作用的。 那就是比如说拿一件白色的 T 恤和一件黑色的 T 恤，首先那个蚊子可能奔着黑色 T 恤那里去了，它觉得那个环境是它平时 待 得 很舒适的。 对 对， 然后呢再拿一件白色的衣服和一件可能是黄色呀，或者是这种绿色红色的这样的一比的话，它可能还是奔那个鲜艳的色儿的地方去。 对， 我想的是这要是一只公园里的蚊子，它想到的就是这边是郁金香花，那边是那个串串红啊，下边全都是绿草。这是开玩笑，但是我们只要记住一条，就是那种白色的衣物应该说它的确是不太招蚊子喜欢的。 是的， 那我们大面积的穿着这个如果是白色的话，相对来说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让这个蚊子就是有点蔑视你，远远的它就走开了。 对，就浅一点的颜色更安全。 更安全。 好，大家关于这个孕期我们如何来防蚊灭蚊的问题哈，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我们来看一看听众发来的这个问题。哦，这个神器我没用过，叫超声波驱蚊器。说这个对于孕妇而言会有什么副作用吗？是不是可以用呢？您听说过吗？ 哦，这个听说过，确实有。哦，它也是驱蚊器的一种，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电的驱蚊器。 哦， 它也是超声波，它是通过一种声波的释放，然后把它蚊子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在这个局限的环境里有可能用化学的方法或者直接用电的方法把它杀灭。确实有。那这个超声波驱蚊器，它的这个超声是一个安全范围的超声，对孕妇也是安全的，可以使用。 其实这个超声应该说我们人是听不到的，对不对？ 对， 它只是能吸引蚊子。 超声波是在我们的声波感受范围以外 之外的。 对， 那你想想，咬人的都是我们说雌蚊子、母蚊子。 嗯， 那它创造的这种是不是公蚊子的声音呢？才能够把母蚊子吸引过来。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 啊，所以但是呢，从那个原理上来说，它的确是可以达到一个吸引蚊子过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其他的这个方式来把它灭杀掉。 对孕妇是安全的。 这个可以哈。 嗯。 但是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有讲究吗？或者说它的这个有效范围面积。 这个就根据他自己的，因为他每一个灯会配备一个说明，它适合多大面积。 哦， 那么根据他自己这个产品它设计的特点来确定。一般来说呢，这种灯可能挂起来比放在屋角效果要好。啊，但是说管多大面积要根据它的功率来确定。 哦，超声的那个功率了哈。 嗯嗯。 好，超声波驱蚊器，嗯，是有用的，而且呢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副作用。 对， 再来看看听众的提问，想请问专家，对于招蚊子的体质来说，就是招蚊子的人吧，可以通过饮食调节一下吗？哪些食物多吃一点不容易招蚊子？后面问了一个大蒜，打个问号。 哇，这个网友这问题其实非常好，这还真的是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变一下自身的环境，就是比如刚才咱们说过，对，有一些招蚊子的体质。 哦， 那有一些人确实是通过饮食能改善一下，比如说有一些酸性体质的人就容易招蚊子。那么什么样酸性体质？爱吃大鱼大肉。 哦， 很容易吃油腻东西的人他就容易酸性体质。所以多吃一些植物性的这种食物，就是比如说西红柿、黄瓜，这都是很好的东西，就是会让体质变得偏碱性，不容易招蚊子。 嗯， 再有就是绿叶蔬菜。 嗯， 然后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提到的大蒜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当然这个东西 这味儿多大呀， 驱蚊的同时除了对蚊子的影响以外对人也会有一点点影响，这是确定的。嗯，然后还有比如洋葱。那么其实还有一种有一种小偏方，就是蚊子咬完以后弄大蒜切片贴一下，还有这种小偏方的。 哎，它那个是通过它那种就是蒜 有一定的杀毒作用， 辣的刺激。 嗯， 就是给它。 它其实就是 止痒吗？ 它就其实还是里头的某些物质有一定的杀菌效果。 哦， 但是也有止痒的作用。但是就是吃饮食上的这些东西的话，就是饮食调节的话，主要就是改善自身体质，吃的相对清淡一点，少吃 大鱼大肉 肉类的，对，然后少吃肉类的，然后多吃一点绿叶蔬菜。 嗯， 还有黄瓜、西红柿、洋葱，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通过这个体质来调节的饮食，就是避免大鱼大肉。我们说荤的那些，您就可以别吃了。然后呢，相对来说，您吃的越荤，哎，就招蚊子。您吃的越素，蚊子可不是吃素的。所以呢，这样一来就能够有效的不招蚊子啦。我们再来看看网友提问，他想请问专家，孕妇可不可以用驱蚊花露水？那得往身上喷呀。 这个驱蚊花露水呢，其实孕妇在怀孕期间体质是比较敏感的，可能以往不过敏的一些东西也容易过敏。而且这些驱蚊花露水里，你要看一下它主要有哪些药物，它有一些药物其实是不适合孕妇的。 因为现在我们说那个驱蚊的花露水成分，我那天在超市专门看了一下。有两个品牌嘛。一个品牌用的是驱蚊纸。另外一个品牌用的是避蚊胺。 其实这两个药物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蚊香似的，它都有很小的一个毒性，就是毒性。但是这个毒性呢，对，倒不至于到产生致畸作用。 嗯， 但是它会刺激皮肤，孕妇会比较敏感。 哦， 所以呢，如果是已经比较敏感的肌肤，最好把它喷在可以用，但是可以把它喷在衣服上。 就别让它直接接触孕妇的皮肤，然后那个不是绝对不可以用， 嗯 啊，那但是对于一些没有任何反应、相对比较皮实的孕妈妈啊，用一些也可以，但是因为毕竟它是直接接触皮肤，其实不是咱们首先推荐的。 对，因为那个驱蚊纸和 BN1 成分的那个驱蚊液呀、啊，之前也有嘉宾说过，我都用错了。我都是往衣服上喷， 嗯， 然后呢，他说其实是应该喷在裸露的这个 皮肤 上面的， 对， 它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我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是把它给那个毒死了？你想想，这要是把蚊子都给毒死了的话，那我们人，他说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产生了一种让这个蚊子就是晕晕乎乎，然后同时呢，就是失去这种要进攻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嗯， 就是把他的那个脑子给弄乱了，是这样的一种达到驱蚊效果的感觉哈。那么孕妈妈可以用，但是我们说了，对于皮肤比较敏感的孕妈妈，您就别喷在裸露皮肤上了、 嗯、 就往这个衣服上什么的来喷就可以了、嗯、装在小包包里面随时来补喷、 嗯、 还是可以的哈、 嗯、 啊，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被叮咬了之后怎么办这件事儿吧。 嗯， 止痒，反正我自己要是被这个蚊子叮了，我第一时间是先忍着、 嗯、 然后呢尽可能快的找到那个肥皂或者是香皂，有肥皂我就不用香皂，我总觉得那个的碱性更大。我听说它的那个让我们痒痒的东西是那种偏酸性的嘛、 嗯、对， 就是酸碱中和，我就拿那个蘸上一点水、 嗯、 然后往那个上面抹， 嗯， 再忍一会儿，哎，就没有那么痒了。 嗯，它就是一个组胺类的物质， 就起到作用了。 对，它碱性的东西是有一定的抑制这个瘙痒的作用，而且、嗯、中和掉以后，中和掉它那个就是产生的刺激组胺产生的那种它分泌物质的那种毒性，有一定的中和作用，但是实际上呢它只是暂时解痒。 对 啊，对，只是 第二天稍微一热什么的它就痒了。 对， 哦，再抹。 对，只是暂时的。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嗯、有人问了，孕妇可不可以拿冷水或者是冰块那个红肿部位嘛，我敷在上面来止痒，这行不行？ 可以的，就是一般咱们正常的部位的皮肤都是可以，这个冰块啊，这种冷毛巾呐、啊 嗯， 或者我稍微冰敷一下，因为冰敷以后可能会觉着舒服，没有那么痒了、 嗯， 这个冰敷可以用。但是特别敏感的部位呢，就是会你已经觉着不舒服的部位，一用冰你反倒不舒服了，就不要强迫去用。 对 啊，因为孕妇你过度的刺激，有时候还容易诱发宫缩，啊、嗯，所以就是 还得谨慎。 对，比如。大腿内侧，然后腹部这样的比较敏感的部位， 我们说靠近肚子周围的一些位置、 对对 哈， 咱们就别再用这种比较冰敷这种，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皮肤是可以的。 好好好，这样的敏感部位我们就不要用冰敷的这种方式了哈、 嗯。 来看看剩下这一种可不可以用的，有的人说用捣碎的阿司匹林，完了涂在上面，还有的人说用炉甘石这个洗剂，然后再抹一抹、 嗯、 说这个都能止痒，这个孕妈妈可以用吗？ 这两个方法其实孕妈妈都可以用， 嗯， 但是更推荐炉甘石，因为咱们现成配好的药直接涂抹就可以、 嗯、 阿司匹林呢，因为我们自己在调整碾碎了去调整那个浓度，我们不太好掌握啊、 哦 但是也是可以使用的。 炉甘石洗剂好像是几块钱一瓶、啊、 对，很便宜， 超市里边不是超市、 嗯、 药店就有买， 对， 然后我们买点棉签儿， 嗯， 那个好像是得先摇匀吧， 摇匀， 对， 然后抹上就可以， 抹上之后就可以了、 嗯、 我没用过这个止痒效果怎么样？ 很多人反应还不错，确实我也没用过、 哦、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像我抹肥皂的那种哈，就今天抹了过一会儿不痒了，明天又痒起来 啊、它其实就是止痒，在你这个真正的这个肿，就是这块组胺诱发的这种反应没有消失的这个阶段，它就会反复发生。 好， 那个真的只是对症止痒 啊，只是对症止痒的、 嗯、 那这个是什么呢？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已经被咬了、 嗯、 那咋办呢？但我们不能让这个痒影响了我们吧、嗯，所以这个时候一瓶炉甘石洗剂啊，再加上几个小棉棒、 嗯、 就可以帮助您来止痒了。 嗯， 这个问题我得问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玩的，说他和先生都特别招蚊子，想问问专家，这招蚊子这事儿会遗传吗？ 这个还真得在自身身上找找原因、 啊、 因为两个人都很招蚊子，就要从家里的饮食结构找一下原因。 哦、 啊、所以如果是以后的饮食结构能改善，那这个其实不遗传。 嗯 啊，遗传的可能是体质，但是你这个体质是可以通过自身的，比如我的去做运动，我去改善饮食结构，那么来调整的。所以整个招蚊子这个因素本身是不遗传的。 哎，你知道吧，说起来好多疾病的时候一提到遗传因素、我们都觉得特别的挺恐慌的，但是我唯独是今天说到招蚊子这个事儿，哪怕它遗传我也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恐惧感啊。好，这个问题倒是说的挺有意思的。那总之呢、大家在这个驱蚊和防蚊方面，不管是不是这个孕期哈，其实还是应该留神的，因为毕竟有一些蚊子它是能够携带一些病菌或者是病毒。那怎么样呢、有效的预防蚊虫叮咬，第一时间我们正确处置，避免因为有的人被蚊子咬完了抓挠、夏天感染也有很多后续的这个皮克方面的问题的哈、那就得不偿失了。好，总之和蚊子斗智斗勇这件事情，我觉得整个夏天包括秋天我们可能都一直要面对这件事。 面对是四、月份到十月份半年的时间。 好，那最后请邹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关于这个产科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好的，我是周一上午在胎儿医学门诊，然后周三的上午在一楼普通专家门诊，然后周三的下午是分娩体验门诊。 好的，那么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邹主任的帮助。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为您聊一聊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明天见喽。 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2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1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到降水影响，空气质量较好，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0至55微克。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1级优。 走进满山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的爬上了山，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时钟慢慢停下了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